攻读户籍记第25章。当以色列人住在使亭的时候，民众开始与摩阿布女子行淫。这些女子请民众参与他们神奇的祭祀，民众吃了供物，且朝拜了他们的神奇。这样，以色列人就皈依了巴尔培敖尔。上主因此对以色列大发愤怒。上主对梅瑟说， 你捉住民众中所有的罪魁，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上主将他们悬挂起来，好挽回上主对以色列的怒火。 梅瑟就吩咐以色列的各首长说，你们每人应将自己家中皈依巴尔培敖尔的人杀死。看，当梅瑟和以色列子民全会众都在会幕门口流泪痛哭时，以色列子民中正有一人当着他们的面带了一个米德洋女子到他兄弟那里去。大司祭亚兰的儿子厄雷阿扎尔的儿子提乃哈斯一见，就由会众中起来，顺手拿了一把长枪，跟那以色列人进入卧室内，刺穿了他们两人，抵那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的肚腹。以色列子民间的灾祸遂止息了。在这次灾祸内，死去了24000人。上主于是训示梅瑟说， 大司祭亚郎的孙子厄雷阿扎尔的儿子提乃哈斯，由以色列子民身上挽回了我的愤怒，因为他在他们中怀着与我同样的祭邪的心，因此我没有因我祭邪之心消灭了以色列子民。为此你应声明，看，我与他结平安的盟约，这为他和他的后裔是永享司祭品位的盟约，因为他为了自己天主的缘故嫉恶如仇，赔补了以色列子民的罪。 那与米德洋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齐莫里，是撒路的儿子，西莫昂家族的族长。那被杀的米德洋女人名叫科次比，是祖尔的女儿。祖尔是米德洋族一部落的酋长。事后上主训示梅瑟说， 你因围攻米德洋人打击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打击了你们，就是在培敖尔的事上，并在他们的姊妹米德洋酋长的女儿科次比的事上欺骗了你们。这女子已在培敖尔的事上在灾祸之日被杀。